看见

请记得我的美，请记得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无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真的又离开，结果依然那么难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你和我有不同未来，也许以后相见曾和你还拥有我最初的情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无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只能要离开，记住你 彼此眼。